话说上个礼拜呢就有一单新闻出咗嚟，亦都好多人呢就话呢件事好戇鳩嘅，就係话呢地铁公司呢就会开始实行呢喺所谓叫观塘线嘅上游，即係喺观塘嗰几个站就会呢关闭部分嘅入闸机，就令到呢个月台唔会太挤拥，其一。其二呢就係希望喺下游嘅站呢希望啲人要容易啲上车。咁当然呢个係所谓叫清理低端民人口个嗰个道理系一 Q 样，即系你能唔能够就我唔中意有穷人，于是杀晒穷人先吓、啊？你觉得你封咗几道闸，少啲人入月台就会叫做舒缓咗个交通啦咩？其实大家系唔明白嗰件事嘅 context 喺边，而且系唔明白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即系我第一系好少人讲咧，因为交通政策系啲好捻闷嘅嘢。第二就係话其实大家系好多时候都想搵个人闹，又或者想搵啲人宣泄下。嗱，我唔系讲呢件事系到底得定唔得啊。首先我系想讲下即系呢件事嘅背景嘅啫。第一如果你系真系会成日搭观塘线嘅，你系会明白嗰件事个吊诡喺边，即系等于你喺金钟等地铁放工时候，你好需要系等四五个站，即系唔系等四五个站，等四五架车你先上到车嘅。因为点解啊？好多喺香港过九龙嘅乘客，喺铜锣湾、喺湾仔，甚至乎喺天后就已经上咗车啦。咁你当然喺嗰几个站上咗车，又或者喺上环嗰边上咗车。咁你喺金钟月台点会有位上到车呢？即系你每次架车停定喺金钟月台，只会可能上到好少嘅人，於是大部分嘅人呢依然就要排队。咁每次上好少嘅人，而放工嘅同一时间亦都好多人落去地铁站搭车喎。咁造成嘅就係话喺金钟站月台条龙越排越长囉。但你做唔做得出呢件事喺金钟封咁几个站先，你係唔够胆㗎嘛。咁即係点解呢？即係当然有人知呢个办法唔系一个办法啦。点解喺观塘咁做？金钟翻工嘅人恶啲咯，屌，好捻明白啦，系嘛？有好多人去金钟中环翻工，佢系好有钱，但系佢系唔会坐车嘅，因为点解？因为塞车啊！咁你系唯独是搭地铁先至可以，即系确保到你咧时间系可以预得到，因为喺中环你一搵唔到位泊车，或者要即系搵唔到位落车咧，基本上你就即系预唔到时间嘅。咁所以咧，基本上金钟站、中环站服侍啲有钱佬，又或者服侍啲所谓叫白领阶层，即系香港精英。观塘站服侍啲咩人噶？服侍蓝领噶嘛，即系服侍啲唔使着西装翻工嘅 office lady 啊，即系唔使着 suit 翻工嘅 office lady 啊，唔使着西装翻工嘅即系叫 office man 噶嘛。见你好恰啲咪恰下你咯，系嘛？好简单一样嘢，呢个系其一，其二。其实地铁系咪饱和？大家即系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呢？即系当然有啲好闷嘅人，如我就会谂啦。咁咩叫饱和呢？就系话你好想增加即系地铁个搭车人数，但系你又苦无对策，因为你好难话即系譬如你话而家系翻工时间，你话有冇办法吸引更加多嘅人搭地铁咧？因为唔得，架地铁根本就冇空位，系咪？咁第二样嘢就係话有冇办法吸引多啲人喺唔系返工即系唔系繁忙时间搭地铁呢？有，唯一独是就系吸引啲即系叫游客啦。咁问题就话游客不嬲就系即系搭车唔睇价钱嗰啲人嚟嘅，因为佢唔识搭即系第二啲交通方法啦嘛。即系佢喺尖沙咀去观塘呢只系识搭地铁嘅，即系唔识搭巴士嘅。咁地铁亦都系最多directions， 亦都系最多旅游书介绍嘅。咁所以嗰班人会唔会你俾啲 offer 佢搭多地铁又唔会喎。咁所以地铁要增加佢自己嘅所谓叫 profit， 一你就发展地产项目。咁你有多啲商场啊，收多啲租啦，咁嗰笔钱咪大囉。咁但係问题就係话要喺一个咁饱和嘅交通运输系统里面去赚多啲钱呢，实在好难嘅。咁有乜办法令到多啲人搭地铁呢？你首先要调转个问题諗，你点可以令到人多啲搭，即係少啲搭小巴或者少啲搭巴士先。第一，巴士呢因为佢多站，於是呢係 more， 即係比较多点对点嘅。 咁地铁有冇办法增加多点对点嘅行程咧？系唔可以嘅，因为起个地铁站咧唔系午时三刻嘅事。咁你所以如果系一个人系因为希望点对点而搭多咗巴士咧，佢系唔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改搭地铁嘅。好简单。第二样嘢，如果你能够令到一啲原本因为塞车又或者因为上唔到车嘅人，即系譬如简单嚟讲，你搭地铁过海。但你谂下谂下，唔系，我搭地铁过唔到海喎，喺金钟，又或者喺中环，我不如搭船咧。搭船第一就好少咧，好少情况你要等两班船嘅。第二咧，就因为其实喺中环搭船过尖沙咀咧系好近啊，好快。如果你 office 系近 IFC 嘅话咧，亦都系唔使行到地铁站咁远。咁问题就系话你系地铁有冇办法吸引人，即系去唔搭渡海小轮而搭地铁咧？有。你 ensure 嗰个人行过地铁站嗰班车，你一定上到车。即系话喺繁忙时间，你唔使金钟月台或者中环月台等五六班车。咁有咩办法呢？就好似佢而家 suggest 嘅办法啦，希望上游嘅人上少啲咯，吓、啊。咁上游嘅人唔上咁多，咁下游嘅人咪多啲位，佢咪有多啲机会搭翻地铁咯。呢、这个系成个计划嘅重点，而呢一样嘢系冇人讲过。唔識得睇呢个问题。好啦，咁你会问我，喂，咁我冇理由咁戇鳩，佢自己諗住拦几道闸，佢就会估下游嘅人就因为佢易上咗车而唔搭巴士而改搭返地铁㗎嘛。欸，啱啦，就係咁啦。你如果我举个例，即係譬如你由石硖尾想搭出旺角，你係有一萬种方法嘅，包括行近㗎嘛。咁你如果唔行嘅话，你可以做咩呢？搭巴士咯，小巴得唔得？有好多线，好多线路。但系调翻转头，你要喺观塘度搭出旺角咧，有你可以搭小巴，但系翻工放工时间就非常之塞，因为第一就好多人上车先啦，第二就好多灯啦，第三就系一个唔觉意撞车嘅话，你有 Q 牌塞，所以唯一一样嘢可以预时间嘅，你就系搭地铁。咁点解佢要拦咗呢一扎人唔俾佢上车呢？系因为呢班人冇得拣。相对起你系搭较短途嘅，例如喺黄大仙啊，例如喺九龙塘啊，你系有17种方法去旺角、去太子、去油麻地。佢就因为见你咁多选择，于是就俾个好啲 offer 你。冇问题啊，先生，我帮你喺上游拦 Q 住啲人，等佢唔好上。佢唔上，你咪有位上咯。咁因为你喺上游除咗地铁搭其他交通工具都係好费时㗎嘛。於是你就事必要搭地铁。事必要搭地铁，你咪喺闸外出面排囉。你咪喺月台出面排囉。原本开10架闸机嘅，而家开3架。因为你冇选择㗎嘛。冇选择你咪继续喺闸外面排囉。冇选择你咪继续排囉。咁去到最后你係死即地气喺度排。排緊完入去。咁当然就係话，入去就冇得拦啦，你有车上啦，但系你入到去嘅时候已经系个月台少咗人咯，吓，咁你嘅车松动啲，下游嘅人咪有得上咯，个原理系咁，所以你问我呢件事得唔得？我觉得地铁做得系冇死错人嘅，即系嗰种所谓叫冇死错人，唔系话方便到更加多人去搭地铁，而系话佢可以令到一啲原本唔搭地铁翻工嘅人搭翻地铁，喺佢嘅盈利反映上边系有显著增加。嗱，而呢一样嘢先系佢真正想做嘅。屌你老尾，你估佢真系一个0066想解决你个交通问题咩？当然佢有能力解决交通问题啦，问题佢唔系想做呢样嘢啊嘛，佢想收多啲钱，佢想赚多啲钱啊嘛，你明唔明啊？嗰样嘢唔系你哋大家心谂嗰样嘢，佢做咗个措施，佢集，即系佢喺观塘之前集咗啲人，等佢少啲落月台，可以疏导多啲所谓叫下游嘅交通。佢只系想令自己赚多啲钱啫。而呢一样嘢，佢计过度过而做咗出咧，我相信系冇死得，系冇死错人嘅。而呢一样嘢先系嗰个地铁嗰个重点。而点解我讲呢一样嘢咧？所谓叫交通问题，其实有人讲好多次噶啦。我系唔知 N 年前已经讲紧就系话，西隧咧系唔减得价咧，因为减咗价咧，只会将嗰个塞车问题由红隧带去中上环，而带去中上环你会有更加大嘅效果，因为喺红隧附近系冇灯嘅，你要等嘅 就是在隧道口之前那两条线由七条线集成两条。咁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日子，即是不会突然间有啲即是星期日司机即是不按规矩咁有时集下车啊，又或者突然间唔知等下脚痕啊踩脚油啊撞 Q 咗埋去塞下之外呢，基本上嗰个塞车呢都唔系严重到你排唔到。但是调转头你话将个塞车问题摆咗去中上环呢，你系死梗㗎。因为中上环一多车嘅时候，唔系淨系条车同你争路，而系有好多人同你争路，而且有更多支流嘅车同你争路。由西隧口出嚟已经有一条线转右去西营盘去石塘咀。你再过啲去顺德中心又有一条线喺德富道东德富道中出嚟。咁你再过啲海港政府合署嗰度又有一条车可以去红棉道嗰边。你基本上係太多支流去令到啲车呢係啲车过唔到个灯位，係塞死喺嗰度，入唔到出唔到。你啲车喺嗰度塞咗就仲撚死得快。咁点解突然间前两个礼拜有人提喂西隧系咪可以减价啊，系咪可以拉近啲各条隧道啊，系咪边条隧道可以减价边条隧道可以加啊。我可以话俾你听，呢个方法系100%行唔通。点解行唔通呢？又无论任何一个即系所谓叫翻放工嘅时间，你望一望，你睇下到底多车系因为多即系多私家车啊，多搵食车，巴士系搵食车嚟嘅，啊 van 仔系搵食车嚟嘅，五吨半系搵食车嚟嘅，15吨系搵食车嚟嘅，保姆车系咪搵食车啊？校车系咪搵食车啊？的士系咪搵食车啊？全捻部都系搵食车。你睇下揸车几多人？即系如果有人夠胆讲话加牌费可以即系舒缓到香港嘅交通，即系呢个系100%嘅白痴。少咗车唔等于解决到交通问题啊，天才！即系你到底明唔明我个意思喺边啊？香港呢几年系多咗车，即系我都系呢几年先买车，但系我之前都系揸车嘅。咁问题唔系话多咗架车，个问题系我可以星期日揸出去得唔得？即系我去郊游嘅时候揸出去得唔得？我 hold 住啲唔塞车嘅时候先揸出去得唔得？香港好多啲司机嘅，你估香港咁多人揸得汽车翻工啊？即系一个唔好彩，唔好讲话你喺中环翻工，唔好讲话你喺金钟翻工啊，你喺观塘翻工啊，你租个车位使唔使3000银啊？使唔使4000银啊？咁你喺屋企又租个车位吓，翻工嘅地方又租个车位，咁你仲要加埋油钱，咁你一个月头真系？你起码有10000蚊俾咗落架车度，呢个香港人真系咁多钱啊！好多香港买车嘅人系作为假日车、休闲车嘅啫，唔系靠嚟翻工噶吓。你集捻咗落红隧咁算点啫？你对呢啲人第一起唔到个作用，就算话你加牌费，你加几多啫？你一日就3000加到6000，就5700就加到10000，咁我就唔揸啦。你系咪够胆咁揸？你系咪够胆咁加？你唔肯系啊嘛，你加300-400毫俾你咯，食小餐饭咯。喂，揸车好紧要㗎，我要假日嘅时候我要车住个 BB 周围去，我要车住个狗周围去，我养得狗养得起 BB 我就唔介意俾多几百蚊牌费啦，系咪咁讲啊？肉赤还肉赤啊，我都系俾㗎。咁你加牌费对我嚟讲起到咩状啊？咁问题喎，你想加你帮舒缓交通挤塞喎，我有冇曾几何时去 contribute 咗交通挤塞落去啊？第一，我揸车好小心嘅，我唔撞车嘅，我唔会令到人哋塞车嘅。第二，我唔揸车翻工嘅。咁交通挤塞关我撚事啊？你而家有啲 measure 对付我？喂，大佬，呢个世界对我好唔撚公平啦，系嘛？你搞啲咁嘅嘢？喂，你加牌费点解唔加落喺货车度啫？你唔加落喺轻型货车度，唔加落的士度？你唔加你又系加落喺私家车度？吓，仲要加隧道费？我唔过海噶。你惨咗啲日要过海车仔返工嗰啲人啦、啊、你又系唔想佢揸车 ,ok。挤塞唔系因为多咗车。挤塞系因为普遍人揸车嘅时间用多咗。即系运输署班官呢系点样 define 挤塞呢个问题都未识。即系出嚟讲嘅永远都系斩脚屎避沙虫。当然出嚟讲嗰句未必系你自己信嗰句啦。咁即系呢个世即系呢个世界或者呢个香港嘅社会普遍都系我第一节讲嗰样嘢。大家都系鍾意啲假嘅嘢。实情嘅就唔鍾意嘅。亦都冇求知欲去搵个答案出嚟嘅。人云亦云呢大家话乜就系我信㗎啦。 大家等係可以做呢一樣嘢啦。咁乜嘢叫做普遍揸車嘅時間用耐咗，即係明知嗰條15公里嘅路原本你3分鐘就揸完㗎啦，突然間你要5分鐘，突然間你要10分鐘，突然間你要20分鐘，係咁講先啦。呢、這個先叫擠塞嘛。咁擠塞好撚多原因㗎喎。嗰條路點解可以揸到3分鐘而家你要用10分鐘啊，因為多咗車。咁但係我假設你如果用3分鐘嘅時候你嘅車可以行100公里每小時。如果條路塞滿晒車，每架車都係行100公里每小時，你會唔會用多咗時間先？你唔會㗎嘛。係咪我計錯數啊？唔會計錯數㗎喎呢啲嘢。你兩個情況都係用100公里每小時揸段 15km 嘅路，你點會用多咗時間啫？你唔會用多咗時間㗎。咁你會話繁忙時間多咗，車梗係行慢啲啦。咁所以繁忙時間原因呢，你行慢咗呢係因為你用多咗時間而唔係多咗車。咁你先至去問一個問題，點解多咗車會用多咗時間呢？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大家呢係一個負責任嘅駕駛者，大家都係好有駕駛經驗嘅，大家可以行貼啲行快啲嘅話，又唔撞車嘅話呢，大家唔會用多咗時間㗎喎。你覺唔覺？咁既然大家揸可以揸得快揸得貼而冇意外，咁點會用多時間呢？係因為多咗啲慢車喺度行㗎嘛。你試下放工時間嚟敦道，你試下放工時間由西隧口去到銅鑼灣，我包你要九個字一個鐘。你半夜三點使唔使10分鐘啊？即係好撚簡單㗎啫呢啲嘢。咁點解繁忙時間嘅時候你用更加多嘅時間喺條路上面揸車呢？咁好簡單，因為多咗車，嗰支交通燈就服侍唔到啦。即係嗰支交通燈呢只係應付到每個交通燈綠燈嘅時間係應付到20架車嘅流量。如果你有200架車喺度呢，我就要分開10次放佢行啦。咁你半夜3點得20架車，我咪放一次過你咪可以行晒佢囉。個原因係咁樣。咁所以香港交通擠塞主要有兩個原因。一係人車爭路。太多十字路口，太少 highway， 你基本上行咗落荃湾啊、土瓜湾啊，好多时都系眼灯闸住你，俾啲人行，就唔系太多车。你只要嗰度冇晒灯咧，啲车掂行掂过咧系唔会塞嘅。你只要叫啲人唔好过马路得噶啦。咁呢样嘢唔合理啊嘛，唔实际啊嘛。咁你要俾啲人行，咁你咪要截住啲车咯。咁所以你要解决呢一样嘢，唔该你香港起多啲天桥。冇人諗過，冇人講過呢啲嘢嘅，冇人諗過，冇人講過，死去做啦。旺角可唔可以起多啲天橋啊？嚇、啊，即係唯一你就諗唔得喎，兩邊都係高樓大廈嚟，會冇天橋喎。呢個唔係我諗嘅嘢嚟嘅，你係諗下點樣可以解決個交通擠塞嘅辦法。即係當然條天橋起細啲得唔得啊？又或者起隧道得唔得啊？你多咗隧道可以咪少啲喺路面行人过路处囉，啲车咪行得顺啲囉。第二个就係唔知道，即係近呢几年系咪车 cam 多咗呢，大家都觉得自己揸车系啱撚晒。即係而且多个 device 喺度证明自己揸车揸得啱呢，就揸车更加多大胆更加鲁莽嘅。咁我见到前面你打灯cut落嚟，我就唔让你，就係督油督死你囉。咁大家唔让咪撞囉，撞咗咪大家一齐塞囉。佢梗係觉得冇所谓㗎，佢觉得叫彰显正义嘛。啊，一个打尖嘅人，我唔俾佢打尖，佢打尖唔成功，我咪彰显正义啊。佢心系咁諗㗎嘛。咁咪同一时间喺七行道塞緊嗰100个司机，嗰1000个司机系咪咁諗啊？村民唔系咁諗㗎嘛。点解大家要用多20分钟喺呢个车程啫？原因就系你两个扑街撞撚咗车，塞咗两条线，四条变两条，咁我咪要多咗20分钟行车囉。你其实两架车呢，只要大家忍让啲，我让你先，你让我先就 OK 㗎喇。咁我唔知你车 cam 系帮咗呢个社会定系害咗呢个社会。即系当然你会好多见到喺 Facebook 好多群组得闲无事贴啲所谓叫做公审嘅片段出嚟啦，即系又系环绕住嗰个话题。香港好多人鍾意公审㗎。点解鍾意公审啊？佢哋唔系想搵个真相，系想证明自己啱。即係讲咗咁耐，即係当然呢一节个主要话题就讲交通啦。你解决唔到呢一样嘢，即係 如果你越嚟越多车系好撚用猛揸车，觉得自己cut得靓。cut 得靓呢，如果你揸赛车叫 cut 得靓。你个 lap time 做得好啲叫 cut 得靓。咁你喺条即马路上面唔系淨系你一个人用，而且大部分嘅人唔觉得自己揸赛车呢，就冇话所谓叫 cut 得靓或者 cut 得唔靓嘅。你 cut 得靓系你自己自负，系你自己懒醒啫。即同埋大家留意嘅系 cut 得靓嘅多数都唔系揸住啲好靓跑车嘅人，因为佢哋怕死嘅，惊撞嘅。cut 得靓嘅多数系咩人呢？就自己諗啦，即係我又唔想界定邊啲係飛仔車，即係當然你揸架好斯文嘅車，亦都可以揸得好飛仔，但係總之就係嗰啲人最唔介意撞車，即係基本上嗰架車，佢哋叫買翻嚟粗車，唔介意花又唔介意粒嘅，佢哋係新牌仔掛住個 P 牌諗住去粗架車嘅啫，即係而且亦都揸得型，咁於是佢哋个原则同你揸车唔同嘅，我揸车原则得一样嘢嘅啫，准时翻到屋企，唔好嗨花，唔好碰撞吓。第一系因为架车未公完，第二唔想俾车俾钱整车，第三唔想即系齐齐整整翻到屋企见老婆就咁多啦。即系但系问题就是香港太多人唔系我咁谂嘢，佢系想证明自己判断啱，想证明自己判断啱、做法啱、手段啱。因为大家都有一套证明自己原则啱、理论啱、而且手段都系啱嘅行为出嚟。大家唔让就撞㗎啦。諗得深远一啲，如果大家都觉得要替天行道，大家都觉得自己原则系对嘅、手段系对嘅、分析系对嘅、判断系正確嘅，而佢不断要去证明自己啱，所以去做好多嘢。咁我想问，即系整体嚟讲，嗰个抗争成本系多咗啊，定系少咗啊？我真系唔知啦。即系有智慧嘅听众，即系我集集咧讲正经嘢咧，系得二三千人听嘅啫。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有智慧嘅听众，反思一下，即系到底大家系想抗争成本低一啲啊，定还是系想抗争成本高一啲？即系抗争成本高咧，系会导致到一个结果啫。令到越嚟越少人参与抗争，越嚟越少人参与社运，而对已经参与緊社运嘅人要求嘅付出係更加高嘅。如果参加社运嘅成本係低一啲呢，我只係希望多啲人参加社运，多啲人去明白一啲浅浅嘅原则，浅浅嘅理论，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为呢个社会踏前一小步，而唔係少数人为呢个社会踏前一大步，去做更加多嘅花生俾大家食。即係点解我讲呢啲嘢呢，就即係大家唉，即係自己諗下啦，我唔係針對某啲人，即係我觉得一啲成本細嘅嘢，即係我觉得无可无不可，或者係即管做。但係如果成本大嘅，即係例如啲所谓叫区选協调嘅，即係我老实讲我就唔知点協调。即係上一次我已经讲咗啦，得几个后果嘅啫。一就係好多人参加，全部人参加。二就是冇人参加。三就是大家唔够你。咁我唔知而家边一个即係叫边一个结果先係最近。但係老实讲，即係我觉得而家呢应该大家係似係有共识嘅多。咁但係问题就係共识以外係咪大家咩都唔可以做呢？咁我都觉得唔係嘅。只要嗰样嘢係唔需要大家付出一个高昂成本嘅，我都同意大家去参选。即係譬如唱歌参选人大咁，低成本啦。因为签名佢自己攞，工程佢自己做。咁实际上大家要付出嘅咩呢？大家票都唔 Q 洗头。咁所以就係话可以 share 嘅咪可以 share 囉，甚至乎可以帮佢攞下提名嘅。水哥呢啲即係自己知道自己边个讲緊水哥呢，即係我梗唔系讲嗰个水哥啦，我系讲緊帮佢攞提名嗰个水哥啦，梗系要多谢佢啦，唔多谢佢人边够提名啊，系咪？即係所以肯为社会付出嘅人系仲有好多喺度嘅。咁所以呢，即係我就宁愿大家好似阿昌哥咁，每一日呢就用多时间諗下点样諗下啲成本少抗争，即係成本大嘅嘢呢，唉，即係实在上，即係我唔希望大家都觉得攰啊呢一样嘢。好，今集时间咁多，下集再见，拜拜。